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4月15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开幕，并将一直延续到22号。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策划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对这些年来的中国电影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梳理和挖掘。在目前公布的片单当中，有一部影片我相信大家记忆深刻，那就是导演张一白的处女作《开往春天的地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产影片《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部影片是一部讲述纯情的作品，由耿乐、徐静蕾主演，这也是导演张一白爱情三部曲的开篇，后续两部则是《夜上海》和《密案》。张一白执导的国产影片《开往春天的地铁》曾在2002年5月28号于中国上映，好评如潮，并在当年荣获第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影片。女主角徐静蕾也因为这部影片斩获了第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女演员和2003年第2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两项桂冠。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耿乐饰演的青年建斌和徐静蕾饰演的妻子小慧一起从南方来到北京闯天下，从地铁里走出来，一切对他们都是那么的陌生新鲜，他俩心中充满了憧憬。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7年，彼此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都相信还深爱着对方，不愿承认爱情会消退。然而生活里却并不只有爱情。建斌已经失业3个月，付不起房租，然而又不愿意告诉小慧真相，却说老板派他出国培训，正在办理签证，自己整日在地铁中闲逛打发时光。范伟饰演的胖子王耀经人介绍，要在火锅店与女友丽川初次见面，为便于相认，他让女孩穿一条红花裙子，可是约会地点一声爆炸，王耀见一个穿红花裙子的女孩被人抬了出去，他认为那一定是丽川。王耀感到很矛盾，就是在地铁站等车时也和建斌等其他乘客说起了自己的遭遇。 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怨我呀？地儿是我约的，时间是我定的， 我还让人换了一条红花裙子。你说我要认了吧，我就怕所有的事儿全归到我身上，我扛得住吗？人就是为了等我，我好几宿没睡好觉了，掉了好几斤肉了。你说咱哥们哪碰过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我这事儿做的是不是挺不道德的？ 哎，我先问问你，你觉得那姑娘长得靠谱吗？ 我这有张照片。 干什么的？ 在幼儿园教音乐，长得还算可以吧。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不太道德呀？ 他想在医院里照顾这个并没有见过面的立川，可是乘地铁回家时遇到一个女孩推销产品，他被女孩吸引。 哟，你刚瘦了，你看你看你看，大家都瘦了，你们这些城市人上班族的太辛苦了。哎，谁没吃早饭呢？别骗我，举下手。 这时只有建斌举起了手。 你没吃早饭呢，看你的脸色都看出来了，不过现在好了，因为有了我。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这是人是铁营养食品公司推出的，专为了城市人成功人士而设计的，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职位人的需要。哎，咱们这么说吧，要想轻松每一天，饭前一只人是铁。 王耀看着推销女孩美滋滋的，他买了不少产品，以后每天他都习惯性的要买女孩推销的产品。这一天他尾随着推销女孩来到街边长椅上，女孩正在和男友通电话。 我16岁就没有读书赚赚钱，从南到北的，连想想都有点后怕，希望你可怜我。谁会可怜我呢？我也明白两个人在一起，谁也不能保证谁就是一辈子，但是你也总不能跟一个老女人在一起一年之后再告诉我。我也想明白了，你也铁了心，就算你回来我也不要你了。祝你好运，找个好人，再见。 瓢泼大雨倾盆而下，王耀连忙撑开伞，并顺手递给女孩一张纸巾。 你能跟着我几天了？多大了？ 17。 戴着眼镜，你长得还怪老的。 2个17。 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我就琢磨呀，为什么在感情世界里受伤害的永远是我们善良的人。 女孩也对他产生了好感，两个人都觉得需要对方。经常和王耀坐同一班地铁的建斌听过王耀的故事之后，因为无所事事，就默默地去医院看望了立川。建斌的冷淡和消沉使小慧很难过，失落的他认识了名叫老虎的咖啡店老板。这一天小慧给老虎送去了宣传用的设计稿件。 都已经做出来了，你看看，可以的话就可以开印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哎，方姐， 我还有事儿呢。 歇会儿，喝杯咖啡。 算了，没时间。 一杯咖啡需要多少时间呀？就算是逃课，出来溜溜吧。 我可没那闲心，我还有好多安排呢。 喝咖啡是个过程，像你这样是不会体会的。 那好吧，喝一杯。这店是你自己开的？ 应该说是为自己开的，这算是我的人生理想之一吧。 你的人生梦想就这么小啊？ 老虎身上的那种特有的自信吸引了小慧，老虎也喜欢小慧，经常给她打电话。小慧虽然有些心动，但她很克制，不想随意放弃与建斌7年的感情。这一天建斌知道了老虎的事儿，也克制着没有讲出来。晚上建斌胡乱地看着电视，竟看到了有关立川的新闻。原来立川是因为抢救孩子而被炸伤的，但他在小慧面前仍然掩饰着自己的自卑， 这让小慧很是迷茫，她不禁回忆起了两个人热恋时的情景。 他们都叫我小慧，其实我已经很知足了，能跟建斌在一起生活了7年。我一直以为自己会是一个贤妻良母。 热恋时，两个人也曾共同在浴缸中说着甜言蜜语。 你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太好了？ 嗯。 我老有一种乐极生悲的感觉。我觉得人一辈子的爱就那么多，就像花钱似的，有人匀着使能使一辈子，平平淡淡的。咱们俩好像有点太挥霍了，好像一下子就都要使完了。 你呀，你就爱胡思乱想。我给你出道题吧。 嗯，你说。 一个甘蔗，一头是甜的，一头是苦的，吃哪头？ 我先吃苦的，我把甜的留在最后吃。 那就说明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前途没什么信心。 那您？ 我当然吃甜的那头。 那我是甜的还是苦的？ 你呀、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种感觉不再有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眼前这种生活。在我已经27岁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还会再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吗？ 老虎仍然在苦苦追求小慧，这让小慧对自己是否还喜欢建斌产生了怀疑。晚上，她明知建斌还没有睡，就想和他谈谈。 建斌，你睡了吗？ 嗯。 你还记得咱们在学校第一次出去是什么时候吗？ 嗯，好像是7月份吧，挺热的。 我也记不清了，不过好像是个星期六。咱们俩一直走，谁也没说一句话，直到把你那双破鞋的鞋跟给走掉了，咱们才回去。 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 我记得清楚的事儿还多着呢。一晃就是7年多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但是内心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对不起啊。 知道就好，睡吧。 哎，你去法国那事儿怎么样了？怎么也没听你提啊。 正办着呢，快了吧。 建斌敷衍着，虽然和小慧睡在同一张床上，两个人却都觉得已经相隔万里。建斌曾几次想把失业的困境告诉小慧，但总是张不开口。小慧也想把他和老虎的误会告诉建斌，但也同样欲言又止。建斌开始体验盲人的感觉，并冒充王耀到医院照顾丽川。在乐观的丽川身上，他好像也找到了精神寄托。 王耀，你今天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你谈过恋爱吗？ 我谈过一个，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呢。 厨师有大学吗？ 我大学被开除以后才学的烹饪。 是吗？没事儿，你接着说。 后来我的事业也没成功，他也有了别人，我们俩就分手了。 那你伤心吗？ 刚分手的时候感觉眼前一阵阵发黑，好像是世界末日。可是后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一切，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我觉得爱情在生活面前太微不足道了。 那你现在还会想他吗？ 有时候闭上眼睛就跟看别人演的伤感电影似的。 丽川伸出手抚摸着建斌的脸，仔细辨认着。 没你说的那么胖啊。 啊，我一直在偷偷喝减肥茶呢。 是吗？ 哎，脸烧伤了， 你真的不害怕？ 害怕。 你害怕什么？能告诉我吗？ 我害怕什么？等我拆迁的时候，我要告诉我最亲近的人。 知道。 我漂亮吗？我知道自己并不漂亮，所以受伤以后，我也没觉得失去什么。 你是不漂亮，可是你很美。 与此同时，小慧的犹豫不决让老虎心灰意冷，准备到郊区去种树，离开城市的喧嚣。小慧不禁有些怅然若失，但她还是准备给她和建斌七年的感情一个机会。 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我们俩都不能坦然面对。其实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可是我就是没法告诉他。我心里其实还是爱他的。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吗？ 行了，别烦了，跟我看我儿子去。 原来老虎所说的儿子就是四头可爱的宠物小黑熊。 这就是我的儿子，一出生我就认养了。可爱吗？ 哎呀，哎呦呦， 我这一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 没关系，你走了以后我替你照顾他，以后我会常来看他的。其实我挺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挺好玩的。 我跟他呀可能在一起待的时间太长了。 好，慢慢吃哦，乖，不着急哦。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间，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特脆弱，我真怕一瞬间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觉得人最难的其实是诚实，如果能对自己的感情诚实的话，我想没有什么能够一瞬间就改变的。 咱们俩是好朋友吧？你说咱们俩的关系过分吗？ 几天前其实想过分一下，不过现在不这么想了。我觉得你们俩还是挺相爱的。 终于建斌认为自己是该离开小慧的时候，他开始和小慧冷战，就算小慧特意做好饭菜故意讨好他也无动于衷。 今天我没什么事儿，所以提前下班了。咱们也好久没在家吃饭了啊。 嗯。 建斌。 嗯。 有些话我想跟你说，咱不是说好了吗？在感情的事儿上一定要诚实，所以我想告诉你，我，你听我说，我只是，我的心都凉了。我和他好像都在放弃，眼看我们过去的七年像个小孩一样在自己面前淹死，我们就站在那儿，见死不救。 这时，两个人的内心都挣扎着，两个人曾经的激情时刻也如电影画面一样一幕幕的重现。 那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心里就没想过别人吗？ 去年我在上海碰见一个男的，长得特别特别特别帅。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了？ 后来 后来怎么回事啊？ 后来我就 你就怎么了？ 后来我就是想想，然后就给你打电话来着。你说咱们俩能好到底吗？ 咱们不是已经好到底了吗？ 人家问你呢。 只要有时候咬咬牙坚持住就行了。 什么时候？ 就比如说你是鱼翅，我是燕窝，总有吃腻的时候吧，吃了一辈子，就在这个时候看见一个大白菜，就得咬咬牙坚持住，还得咽口吐。 怎么咬牙呀？ 不这么咬。 你还爱我吗？ 你还爱我吗？ 丽川的眼睛治好了， 他睁开了眼睛，想要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建斌，但是建斌并没有来，留在心中的只有他的想象。 你闭上眼睛。 拆开绷带，我就要走了，你别睁开眼睛，我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你还惦记着另外一个人，他对你挺重要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你不是王耀，对不起。可是那个时候我身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陪，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事儿，你还惦记着另外一个人，他对你来说很重要。 你能告诉我你怕什么吗？ 我最害怕的是我不会哭了。 王耀与女推销员成为了幸福的一对。在地铁上，小慧意外地从王耀的口中知道了建斌失业的事实，他的心中猛地一紧。建斌和小慧都没有说破自己的想法，两个人最终在初次来北京的地方相见，其实他们心中仍然深爱着对方。而北京的地铁浓缩了都市生活的缤纷色彩，承载着快乐和忧伤，也交织着梦想与希望，路过寒冬酷暑，开往春天。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各位好，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部影片是导演张一白的电影处女作，影片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新城市电影，即反映发生在城市里城市人的城市情感的电影。张一白出于对于城市的关注，将视角投射到中国城市的变化发展上，用电影来表现城市人的喜怒哀乐和城市人所不能自省的内心情感世界。影片诗一般地刻画了两个年轻人内心的情感纠葛，地铁似乎成为了城市新的庇护所，收容着在现实中迷失自己的城市人们。每个人都有能从主人公建斌和小慧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地铁如时钟循环往返，但春天还是在时光流转里时隐时现，充满着青春成熟的伤感和都市前进的无奈。整部影片就像是一篇散文，叙述上别具一格，多个人物视角的切入方式，大量的闪回，跳脱而不拘泥，人物脱离故事情境的旁白，新颖别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羽泉演唱的《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追赶开往春天的地铁。那里曾是我的世界，想等了一生一世，等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用任何代价，只是我担心自己承担不了牵挂。我已经等你找你追你用尽所有方法，找啊找啊找啊，不过是走了停了散了聚了变化，已是年轻的想法。